如佛无爱智，所行慈悯行，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 说法狮子吼，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 思愿若克果，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花。 此二愿是法藏发愿要同佛一样， 如佛无爱智， 就是无所不知，对一切众生清净平等的慈悲， 对九法界众生则一视同仁。 成佛之后就教化众生，在三界为大英雄，旁人做不到的事他能够做，谓之雄。 而狮子为兽中之王，是形容佛的说法能够降服一切外道啊。 佛的知见证能够摧邪显正，无论是因地 或是果地， 四十八愿 愿愿都是为度众生啊。 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 这两句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那么为什么一切诸佛菩萨都称赞阿弥陀佛呢？ 就是因为阿弥陀佛想要让一切的众生都成佛道，这是他的大愿呢。最后的两句是求感应， 也就是阿弥陀佛在虚空中转真实微妙的大法轮。 而此处所说的大千，若是狭义的说，是指 世间自在王佛的教化区； 若是广义的说，则是 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都包括在内。 每一个世界都有 欲界、色界、无色界。 四天王刀立天在地上， 而夜摩天以上则是在空中的空居天。 三界的天人听佛讲经，都可以给法藏作为证明。法藏他说， 如果我法藏发的愿是真实不虚，那么我要求天神玉花替我做证明啊。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 天玉妙花已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 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这是大千感动，果然天神在空中浴花， 而且天月明空， 这是天神菩萨都来为法藏做证明啊。 积功累德第八。 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 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 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 法藏在佛的面前 以及诸天人大众之中 发了四十八大愿之后，助真实慧。本经讲的三种真实前面都曾经提过，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会以真实之力， 这两种都是事实。 那么要如何达到呢？ 一定要助真实会。真说的是行，表现在我们的日常行为之中，绝无虚妄。 因此可见佛法确实是建立在真实慧的基础上，绝对不是情执，西方世界就是这样成就的呀。 所修的极乐世界开阔广大，世界之大，人众之多，超胜独妙， 所以超越胜过了一切的诸佛国土。 因为十方刹土全是无常变化的，所以佛说 众生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星球也有成住坏空，全都是无常的。 而西方则是建立常然， 无衰无变， 长生不老， 永远不病， 绝无衰退变化， 永远不愁生活。 事实就是如此的优异，哪有不向往的道理呢？ 于无量劫积之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 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静行，远离虚妄，依真谛门执众德本， 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佛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 弥陀经说，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 而这里说， 于无量劫积之德性， 我们就可以知道阿弥陀佛久远劫来已经成佛了，极乐世界是他的化土， 也就是如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啊。 梵网经说， 释迦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成佛是8000次了， 所以他在此次 拔相成道，夜睹明星， 乃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呀。而西方世界的依正庄严实在是殊胜， 若是要追究它殊胜的原因，则是法藏它于无量劫前就积植德性了呀。 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 心中清净是属于定，不着外面的环境， 也就是内不动心，外不着相啊。 阿弥陀佛在无量劫中修的就是这些东西， 而所有一切大圣法都是以这两句为修学的纲领。 禅宗、净土宗、密宗都是如此， 而教下止观也是如此。 离开了这两句就不叫佛法了。我们很想学而学不到，境界一现前烦恼就起来了。而佛则是 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只喜欢一桩事，就是诸佛所修善根。 所以佛佛相念就是念佛呀。 除了喜欢念佛之外，其他什么事都放下。 所以这种提示是不可思议的呀。 佛在观经中说， 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当念佛的时候，是心就是 32相80种好， 想佛不知不觉就成佛了。 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佛叫我们念佛呀。 而一切佛中阿弥陀佛第一，释迦牟尼佛没有叫我们念别的佛， 只叫我们念阿弥陀佛。 因为他说 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行极静行， 行是行为，佛菩萨的行是不动的， 并非是身不动，而是心不动。 所谓身有心空， 佛门用的标志是轮， 而轮是圆形的， 圆动心不动，这就叫做 动静一如，空有不二。 我们平常说身口意，身是表演，口是演说，而意是心， 所以心要不动啊。 远离虚妄， 虚妄就是生灭心， 而真心是不动的。 以真谛门，指众德本。 真谛，以现代化来说，就是真理。 德本之本， 本是根本，能生万德庄严。就本经而言， 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众德之本， 也就是用这一句佛号修内不动心，外不着相啊。 一切的苦难不必去计较，要逆来顺受。 如果知道它的因缘，就能够甘心的承受了。这都是过去今生所做不善业的结果。 少欲知足， 一天有两顿干饭吃，有个地方住就够了。若是能够知足，其所求的也比较少， 而做到了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就比神仙还要快乐。 专求佛法， 印度人用白黑比作善恶，对人要利益众生， 舍己为人， 不疲不厌，这是以真实慧为原动力， 而成就六波罗蜜中的忍辱波罗蜜呀。 于诸有情，常怀慈忍， 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 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重行，规范具足。 对于一切造作恶业、迷惑颠倒的苦难众生，常怀悲悯之心，态度温和，真心的爱护他， 甚至于言辞的教训他，并非只是说好听的话呀。 要勉励开导他，令他侧进， 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 这是教学的大根大本呐。汉高祖建立政权之后，就以孔孟的教学作为国家教育的方针， 所以尊称孔老夫子为大成至圣先师。 儒家的教学以敬为第一优先，《礼记》中的第一句话就说：“ 曲礼曰，无不敬。” 佛经中的忏悔文第一句是：“ 一切恭敬。” 普贤十大愿王的第一句是：“ 礼敬诸佛。” 教育就是教孝教敬。 因为孝敬是教育的大根大本啊。 现在社会不要孝不要敬了， 所以才天下大乱，而日后将会更苦。 即使大家把儒佛教学的真面目再重新的肯定，世界才有和平的一天。 而不管政体如何，无论是专制、民主、独裁都不相干。 学记中讲得很清楚，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教的是孝亲尊师。佛教我们 要恭敬三宝，最重要的是自性三宝，先要尊敬你自己呀。 人要自重自爱，三宝是觉、正、敬， 而佛是自性觉，法是自性正，僧是自性净。 在日常生活中，要念念想到自己是否觉悟。 如果不觉悟，就是迷呀。 是否正知正见？ 如果思想不纯，则邪啊。 是否心静？ 如果不静，那就是染啊。 自性之外，有住持三宝，其作用是在 提醒自性三宝。 见到佛像是不忘本， 要念念不忘佛恩呐。 其次则是 提醒自性觉， 我从早到晚对人对事对物有无迷惑， 而在一切的境界中保持纯正的思想见解，心地清净， 这就叫做恭敬三宝。 奉事师长， 师长是老师，师长对我的教导我能理解，要依教奉行， 而师长对我的希望我不能辜负他呀。 真正的好老师，生活一定是过得很清苦， 而且是少欲知足啊。 对于世间他是旁观者，他对世间并没有利害， 因为没有利害，所以他没有得失的顾虑啊。 对老师没有虚伪谄曲之心，而是从事磨练， 然后再推广，对任何人也都是如此。 庄严重行，规范具足。 庄严就是今日所说的 真、善、美、慧， 无论在任何方面都能做得很完美， 而且能够为一切大众的表率啊。 此句的含义非常的广泛，而佛弟子在各行各业中都有，所以师父说， 我们在社会上任何一个团体服务，都应该是该团体同仁的模范，这才是佛教徒啊。观法如画，三昧常吉， 善护口业，不积他过， 善护身业，不失律仪， 善护意业，清净无染。 真实的智慧知道人生宇宙是幻化无常的， 若是认真，则是迷惑颠倒，自讨苦吃啊。 而知道真相就能够放下，放下就自在了。三昧是正受， 正常的享受， 内不起念， 外不着相， 苦乐忧喜都不受，禅宗谓之 禅定， 而净宗谓之 一心不乱。 观法如画是慧， 三昧常吉是定， 有定有慧，表现在外的就自然是 善护口业。 六祖大师说，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观法如画，亦无善， 亦无恶， 根本没有分别执着， 哪里会有善恶是非呢？ 世间人虚妄分别， 所以才有善恶是非呀。 善护身业， 自然就不犯过失， 也自然就不失律仪。 善护意业， 心地清净，绝对不会被外面的境界所污染， 而七情五欲都是污染呐。 所有国城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 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 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 阿弥陀佛在因地中修行的事实，正是我们应该要学的。上面一段是自行， 这一段则是化他。 法藏在因地，他的身份是国王， 而帝王是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家天下的。 他把王位以及所有的财富、珍宝、家庭眷属通通舍掉了。出家之后， 恒行布施。 而布施就是凡是对于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就要尽量的去做。 在家人以财布施为主， 而出家人则用法布施来教化众生。 经上说， 纪律至为重要。在家学佛有五戒八戒，出家人则有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弥戒， 这些是律仪戒。除此之外，所有佛的教导都是属于戒律。 如果把戒律废弃了，佛法的行持也就没有了呀。 纵然是天天讲经说法、研究讨论，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已经与生活脱节了。所以佛法重在行持。 佛在世时讲经说法49年， 时间并不长啊。 佛所说的戒只是原则性的，其中分为三大类。 一、律仪戒， 是佛所定的各种律仪。 二、摄善法戒， 佛虽然没有规定， 而我们也应当遵守不犯的，例如不吸烟。 三、饶益有情戒， 只要是对大众有利益者都应该做，而且其利益则有三种。 一者，现在有好处，将来有害处， 则不能做呀。 二者，现前有利益，将来也有利益， 则应当做呀。 三者，现前无利益，而将来有利益， 也属于善，也应当做呀。 佛菩萨看得久远，现在全世界的世人没有不赞成科学的， 因为科学带来了近代文明。 中国古人也懂得科学，指南针、火药远古以前就发明了， 而在汉朝的王莽时代已经发明了飞行技术，诸葛亮造木牛流马则是机械化的运输啊。 那么为什么不传于后世呢？ 因为中国人知道 对当时是有好处， 而对将来没有好处啊。 现在科学发达，人的价值衰落了。从前人的生活是与大自然融成一片，形容为 诗情画意， 生活真的很有享受。 而科学发达之后所带来的后遗症，其中环境的污染就已经是无法挽救，而其他的就不用说了。 古德说， 忍辱越是勇猛精进，挫折就越大， 这乃是无始劫以来所造的罪业而造成的呀。 而忍可以消业，要用智慧来面对事实，委屈婉转，不退精进。 所以能忍才有进步啊， 精进才能够达到禅定，定可以灭业， 忍可以消业， 而业障断灭了，智慧就现前。菩萨就是以这六个纲领来教化众生，帮助其修行。 所以心要安住在信愿持名上，就是住于无上真正之道，而且是句句落实，绝对没有谈玄说妙啊。 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或为长者居士，豪姓尊贵； 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 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 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 如是功德，说不能尽。 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中累劫修行，没有疲厌， 所以感应到所生之处有无量的宝藏。 以世间人来讲，财富地位乃是过去生中的善业所感，全都是业力做主，佛菩萨则是以愿力做主。 而我们做不了主，是因为有业呀。 业力大过愿力，愿也就不能兑现，所以六度是消业最有效的方法。 而发菩提心，一心念佛，则是灭业的最好方法。业灭了，一切的愿望也就自然现前了。 或为长者居士，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 这就是《法华经·普门品》所说的， 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 菩萨在六道度生，内心清净平等慈悲， 行菩萨道。 菩萨无论是现何身，一定是会 孝亲尊师重道， 以自身作为表率，提倡佛教教育。 而在所有的一切功德中，以推行佛教教育为第一功德呀。 李老师说， 现在世间的豪姓尊贵很多，但是对于这样好的佛教教育，则是闻所未闻，很难接受，更谈不到推动了。 所以这种豪姓就不足为贵，因为他这一生的豪贵是他前生积功累德修来的， 而他这一生享完之后再不修善，来生也就没有了呀。 古德说， 世间的富贵不是真富贵呀，真正的富贵是求解脱呀。 解脱的方法，《大圣经论》中虽然是说了很多， 而真正有把握的只有净宗这条路啊。 黄念祖老居士晚年全心全意著书劝人念佛求往生，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 禅与密很难成就啊，大陆这40年间学密的人很多，真正成就者只有6个人，而念佛成就者，宽律法师在他所著的《静待往生随文录》中所记载的就有几百个人呐， 还有很多则是他不知道的， 所以这是一条非常稳当的道路啊。 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旃檀幽波罗花， 其香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32相80种好，悉皆具足。 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 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心愿同佛，因而身体的行为、口中的言语没有一样不同佛的， 因此自然就有了光明妙香啊。 光明一般人是不容易见到的， 而佛菩萨、诸天鬼神能够见到啊。 香比较容易觉察，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气味，这与行持有关系。 而身体则是最亲切的一个物质啊。 佛说， 境随心转， 心清净了，身就清净，身清净了，就放妙香。 而心中有烦恼、有恶念，身体的气味就很难闻了呀。